全民俾 like， 人人分享。由六月一号开始，希望大家记得赞好《癫狗日报》嘅 Facebook 专页。仲有每个星期，我哋会重点推介两篇好文，记得俾 like 啊！未完噶，仲有记得叫啲朋友分享出去。各位观众、各位听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、收听《郁文踢爆之说文解字》。今集的主题是哀经勿喜，哀经即是怜悯，勿喜就是不要高兴。语出《论语》子章第十九，孟氏使杨夫为士师，问于曾子，曾子曰：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，如得其情，则哀经而勿喜。意思就是说，孟氏就任命这个杨夫做典狱官，杨夫呢就向曾子请教，曾子就说：在上位的人不以正道治民，民心背离已久，审判案件的时候，如果能够搞清楚他们犯罪的实情，就应该怜悯他们，不要因为查出真相而觉得高兴。《论语》这一章讲的就是典狱之法，如得其情，则哀经而勿喜，是指法官如果审出罪犯的实情，就应该怀有怜悯之心，不要自鸣得意。亦都可以指统治者如果能够体察百姓的生活艰苦，就应该对他们常怀怜悯之心。哀经勿喜作为成语呢，就泛指对人的不幸遭遇应该同情怜悯。咁解2016年年初，旺角发生严重的警民冲突事件，港共政权未经调查立即定性为暴动，警方跟着就进行大搜捕，前后拘捕了91个人，大部分都是不满施政的青少年，其中28人被罗织暴动罪检控，经过法庭定罪，20人被判处2年4个月至7年不等的刑期，另外一个人就判入教导所。1967年的港共暴动历时长达8个月，近千人受伤，死亡的人数超过50人。事件之中只有11个人被判囚4至5年，后来亦都获得减刑。六七暴动发生的时候，香港未有订立这个暴动罪，参与者多数就是被控以刑事罪行条例之中的叛逆、煽惑或者其他刑事罪行。之后港英政府因应这个六七暴动，70年就制定暴动罪，根据公安条例第19条，如任何参与非法集结的人士破坏社会安宁，该集结即属暴动，而集结的人即属集结暴动，任何人干犯暴动罪，一经定罪，最高可被判监禁10年。31岁的社会运动活跃人士卢建文暴动罪成，入狱7年，是香港开埠以来同罪判得最重的。而本土民主前线的发言人梁天琦亦被重囚6年。港共政权决心要消灭香港青年主导的本土民主运动，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三权合作，这个是赤裸裸的暴政，终会自食恶果，并且必将受到人民的审判和历史的审判。但是香港的民众乃至于同呢一批年輕政治犯有不同政見嘅政治人物，點解要落井下石、幸災樂禍呢？香港而家正係處於一個上失其道、民散久矣嘅時候，對於呢班年青人，係唔係應該有如得其情，則哀經而勿喜之心呢？多謝各位收睇、收聽本節目，下集再見。